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请您欣赏仁义的著名老艺术家于世之先生在早年主演的一出著名的话剧《名优之死》。 故事发生在1929年，在上海一家戏园子的后台，一间名角办戏的特别戏房里，当代有名的小花脸左宝奎老板已经办好了《乌龙院》戏里的张文远一角，正坐在化妆镜前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扮相。在他旁边扮装的是一位新来的昆角花旦萧玉兰，在《乌龙院》里扮演严西娇。他们两个一边扮装一边闲聊，这时候从前台不时地传来昆角青衣刘凤仙演唱的《玉堂春》和观众的喝彩声。 其实我也不怎么了，就是扮不好了。 得了，扮得再好也是个小花脸。 哎呦，我说你也瞧不起我这小花脸呀、啊！这要在你严西娇的眼睛里头，我这可是个大大的小白脸。 这才叫啊，情人眼里出西施。 哦、我这是西施啊，我这是张滚圆。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咱们唱戏的顶功斗的地方。人家自以为是个漂亮的人物，足以勾引别人老婆的，可在咱们戏台上呢，偏叫他去丑。 我看左老板也只好在戏台上骗骗人家的老婆就是了。 我这还不够啊。您别看咱们唱小花脸的戏，咱可不办小花脸的事。哎呀，这人呢也得知足啊。您就比方说我吧，以我这么一个平凡之人，在后台这么个地方，能够跟您这么一位正派的萧小姐一块儿谈一谈啊，我也就够够痛快的了。 跟我、我有什么好啊？我瞧你跟他才谈得起劲儿呢。 老王，您可别瞎说啊，我跟谁谈得起劲儿？我 你听啊， 凤仙儿， 可不是吧、 那个没良心的女人，我跟她谈得起劲儿。 哟，左老板，你怎么说人家没有良心呢、 您不知道她跟我们刘老板的关系？ 我哪能知道，我不才来几天呢。 我告诉你，我说刘老板还没来啊。 后台经理来催场。 哎呀，前面的玉堂春说话就完了，等着办，说他早该来了。 说的是的， 您这头了马后点，这说话就到。 经理说完，又到前台去照应。 哎，左老板，你说呀，他怎么没良心呢？ 我说喽，你可别告诉别人。 那自然呐。 那谁敢信呢？ 那 叫你们女人保守秘密，就好有一比。 比作何来呀？ 比作孙悟空看蟠桃园，那非坏事不可。那您给我起个誓。 起誓 啊！ 好，你听着。 我大侄，请讲。 光天在上，我三帮女子在下，左老板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泄露，休息半点。 怎么着？ 这气把我这么长一地。 我咱还真唱段做工 了。好了。这回我可真起誓了，我要是告诉了别人呢，叫我下一辈子再变女人， 还唱花旦。 左老板爷再唱小花脸给我背戏。 您饶了我吧，我下辈子还唱小花脸的。 哎呀，您就快说。 您坐着。您知道这凤仙儿原先是干什么的吗？ 我怎么能知道呢？ 他呀，起小就卖在人家里当使唤丫头，他天天来太太的灶。有一回啊，没留神，一失手把太太一根玉簪子给摔了。这一想没了命了，往出逃吧，逃出来了。他一没亲戚，二没朋友，往哪儿跑？这就在人家房檐底下蹲到那儿哭。这我们老板看见了，老板一看可怜他呀，就把他收留下来了。这就请了师傅给他教戏，老板还亲自指点他，临了给他制上了全套的行头。就这么着，这凤仙儿才有了今天。要说我们刘老板呢，在凤仙儿身上那可真是没少下功夫，没少花心血。 这么说起来，这会儿鼎鼎大名的刘凤仙是刘老板一手给提拔起来的。 那可不， 那凤仙得好好的报答刘老板才是啊。 前二年还不错，这二年越变越不像话。 要说凤仙的人缘可真不错呀， 论嗓子论扮相那是块好材料，生是叫这帮坏蛋给捧坏了。我们老板唱戏头一样讲究戏德，第二样他有个戏味儿，真恨不得把他带成个好角。可这孩子他专门不在玩意儿上下功夫，净在这个交际上头下功夫，所以他就外行他越看他越欢迎啊，内行就越瞅他越不顺眼呢。你还没留神呢，这见天完了戏后头还跟着一个留两片小黑胡，拿个文明棍。 哦，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姓杨的？ 我说你也认得他。 哼，昨儿个他给一个报馆的记者给我要照片呢。 你可得留点神，我可告诉你，这可是个大坏蛋。我跟你这么说得了，社会上出了这路人啊，就跟家里出了耗子了似的，他把你什么好东西都糟蹋了。 今儿个晚上他又来了吗？ 天天来。人家真听戏那个主啊，他不是没钱就是没功夫，他这路人巧来，他又有钱又有功夫。 我看呐，每逢凤仙一上，他就跑到前台看戏；等着凤仙一下来，他紧跟着就溜到后台来了。莫非说他还想打凤仙的坏主意吗？ 他不是打凤仙的坏主意，莫非说上这儿欣赏他玩意儿来了？ 嗯，难道他就不知道凤仙是刘老板栽培起来的呀？ 他这年头讲的是个霸道没？这东西我看上了，我管他是谁的。哎呀，不过这事儿也不能都赖人家，还是他自个儿不好。你说要都像您萧小姐这么正派，那谁能把她勾引坏了不是？ 那也倒很难说的。 刘老板跟包的阿福来了。 老板来了吗？ 啊，来来了。 哎，阿福，老板来了吗？ 来了。 哎呀， 大伙正着急，当代名优刘振声老板姗姗来迟， 稍微晚了点。 是啊，家里头来了几个朋友。 是， 这前面是 凤仙儿，玉堂春，叫他马后人。 宝奎啊，过不久我兴许要到烟台去。 您这是怎么了？ 这烟台来了几个朋友，到这邀请。 我跟他们说我去 烟台那地方，您去着不嫌小点吗？ 地方虽小，可是懂得咱的人挺多呀。再说嘛，我也想走动走动。 是是，您倒是出去走动走动也好。那凤仙呢？必是跟您一块儿去了。 眼下谁还管得了人家？ 刘老板认真的拜托说：“ 好，大老板。” 薛木一、刘凤仙从前台下来。 算了算了，今儿个真倒霉，鞋子吊门打那么高，嗓子都快给逼哑了，后台还老是马后马后。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哟，先生您可来了。 来了。 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家里有事儿吗？ 没事儿，来了几个朋友。 哦，永昌给我送旗袍来了吗？阿荣，哎，回头去催一催。 是。 随着一阵笑声，进来了当地绅士杨大爷。 好，杨大爷。 他带着一个小报的记者王梅安。 你到后台来玩过没有啊？ 没有。 到后台来玩，你在前台听戏，专有戏的多。 没 有。 左老板预备上场，迎面碰上了杨大。 老门见了，你这个坏蛋，昨儿个晚上我们不是还见过的吗？ 哎呦，琢磨着咱昨儿晚上还见着了呢。您看呢，也不怎么了，杨爷，我这橙子这脑子里头啊，老是那么晕头转向的。您看难得呀，您见天晚上来捧我呀，阿福，来倒茶， 老娘，你辛苦。 左老板上场去了。 那个坏蛋，他以为每天晚上来我是捧他的呢。 像这样的误会是常常有的。 杨大爷看见刘老板，赶忙过来打招呼。 刘老板您好。 好，您好。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春申报的王先生。 刘老板，对不起，您随便坐。哎，好，哈哈，您忙着忙着忙着。 肖玉兰换好了行头，从屏风后面走 出。肖玉兰，肖小姐吗？你可好啊？ 不敢当。您好，杨大爷。 好，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肖玉兰，肖小姐。 您好。 哦，肖小姐， 请坐。 王梅安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肖玉兰。 肖小姐虽然是唱花旦的，可是后台有名的女圣人哦。 啊，是的，是的。 像你我这样的人，她是理都不会理的呢啊！ 肖小姐，这乃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啊！ 哪儿的话呀？我是个蠢孩子，多嘴笨腮的，不会说话，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呐多原谅着点。 哎呦，你别客气了，瞧你多会说话呀啊。哎，玉兰呀，我在北平的时候就常听你的戏哦。哎，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是叫这个玉兰的花的那个玉呀、啊，现在怎么改成那郁闷的郁了呢啊？ 从前那会儿爹妈在世，心里挺痛快的，所以叫玉兰。这会儿爹妈死了，一个人出门在外，心里挺别扭挺郁闷的，所以就改了玉兰。 哦， 对不起，我要上了。 这有什么好郁闷的呢？像萧玉兰、萧小姐这样的人，到处是受人欢、受人欢迎的呀。哎，玉兰呐、啊，说真的，我可挺喜欢你那个名字啊。你这个是这个玉，这个兰，对不对啊？ 那不够味儿吧？ 哎，够味儿，够味儿，真是够味儿极了啊！ 够味儿的在后头呢。 萧玉兰上场去了。 刘凤先卸完妆，换上了旗袍。 杨大爷，您刚来的吗？ 哦，来了一会儿了，来了一会儿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春申日报》的王先生，这就是刚才唱《玉堂春》，你喊得好，把嗓子都喊哑了的鼎鼎大名的刘小姐啊！ 哦， 佩服，佩服， 敢当。 王美安， 杨大爷，您请坐呀。 坐坐坐坐坐，来坐吧。啊，哎，凤仙呐，王先生一直仰慕你的艺术啊，有好几次要我带他到后台来见见你哦。 要说刘小姐的色艺，我们一向是很佩服的。所以昨天我还在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您的文章。 哦， 要说刘小姐的玩意儿可真棒。所以现在有很多读者提议要给您封王的。 哦，哟，那怎么敢当啊，这都是您捧的好。 刘老板在一旁实在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是啊，啊，上次你的照片就是在王先生的报纸上给你登出来的。 哦，谢谢。 可惜是本庄的，而且小了点，最好能够有一张大一点的细装的。 有啊，家里有，粉河湾的、玉杯亭的都有。哦，杨大爷常上我们家去，回头请杨大爷带给您得了。 是啊，我常到他家里去啊，明天我带给你就是了啊。 好，好。哎，有没有玉堂春的？ 哟，玉堂春的倒没有。 哦，那有什么关系呀？明天我带你去照一张就行了啊。哎，总之关于凤仙的事情嘛，那就完全的包在我的身上了啊。 什么东西？ 你骂谁呀？ 我骂旁人，不管你的事。 哇，可要说清楚一点嘞。 没什么清楚不清楚的，谁不是东西我就骂谁。 什么？你敢？ 杨大爷， 杨大爷举起文明棍正要打人，被左老板拦住。 老板，您还愣着干什么呀？该您上了。 这场冲突幸好被左老板萧玉兰拦住，才算没有打起。刘老板暂时压下满腔的愤怒，镇静了一会儿，迈步走向上场门。第二天午后两点多钟了，刘凤仙的卧室里仍旧紧张低垂不见动。刘凤仙的师妹刘云仙悄悄地推门进来，打好了洗脸水，轻轻地撩起蚊帐的一角。 姐姐起来呀，先生叫你起来吊嗓子呢。 我就起。 刘云仙擦拭着桌椅茶具。 你怎么还不起来呀？时候真不早了。 哎呀，我知道了。 姐姐该起来了。 哎呀，你竟在这吵什么呀，好容易睡一会儿又给你吵醒了。 是先生让我来催你的。 催什么命啊，我一会儿不就起来了。 一会儿一会儿的，那洗脸水都凉了。 凉了不好再打。 我哪有功夫啊。 你没功夫谁有功夫啊，人家每天晚上黑更半夜的才回来，叫你打盆洗脸水都没功夫了。 好啊好，那洗脸水打好了该起来了吧。张先生来了好一会儿了，见你没起来上这边找左老板去了。 好了好了，别冤鬼似的在这吵了，我一会儿就起。 左等右等还不见凤仙起床，刘老板只好亲自来了。 还没起啊。 刘老板眼见自己培养起来的刘凤仙如今变成这个样子，心中实在郁闷不堪。他坐下来，端起水烟袋抽了几口，想和凤仙再好好谈一谈。 凤仙，凤仙。 哟，先生是您呐。 是我，快起吧，都快三点了。 嗯，我就起来。 就起来。什么事儿都坏在这个旧字上了。 那人家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谁不睡得晚？我不也是三点钟才睡呀、啊？但凭怎么睡得晚，早上十点总得起床。 哼，谁都像您呐，人家胡老板比我起得还晚呢。 所以我说，咱们戏班有些个习惯就太坏了。您就说胡老板，过去他那个功夫是多扎实，这后来有了嗜好，抽上了大烟，起得也晚了，功夫也完了。你又不抽大烟，干嘛单学他起得晚？ 先生，那我也学胡老板抽大烟，好不好？ 那你就更有出息。三点了，快起，起来把昨天排的新戏走一走，啊？ 那样的新戏啊，马马虎虎的得了。 这叫什么话？马马虎虎，新戏是给咱们开路的，就更不应该马虎。 听我的话，看中咱的玩意儿吧，干了咱们这一行，玩意儿就是命根，别因为自己有了一点小名气，把命都给毁喽。你玩意儿真好，人家总会知道。把玩意儿丢生喽，那越有名越不受用啊。我是望你能成名，可是更望你能够用功。 那难道我没有用过功吗？ 那就够了，你的功就到头了，一无止境。人家越是有真本事的，就越觉得自个儿的功夫不到家。我望你成功，可比望我自己还要切，所以责备你就不能不严。难道你就觉不出来吗？你变了。你看过去，不管是刮风下雨，天没亮就跟妹妹一块去喊嗓子练功夫。现在呢，睡到这时候还不起。过去听我的话，现在好像我的话都是害你。你要明白，那些个恭维你的话才真是害你的呀。 我知道了。 好吧，但愿你知道了就好。 先生，张先生来了。 快去快去快去。 我刚在左老板那边坐了会儿。 怎么，这宝奎在家 啊？在家呢。 他们不是要组织一个丑行联合会，就是开会吗？ 改期了，改在明天了。我听说他们张行也要组织会了。 张行也有会了 啊？ 好，好事情。是吗？过去咱们唱戏呢，总得靠那些个大人先生们保护，现在也该咱们自己联合起来保护咱们自己了， 可不是吗？现在就是我们搞场面的都有了会了。 场面也有会了？好极了，好极了。冯仙，起吧，张先生来了。 哎， 怎么，大小姐，我都来了两趟了还没起床呢？ 是这昨晚上散了戏，又排了排新戏，睡得晚了一点。 张妮儿，您这么早就来了？ 哎呦，大小姐，还早呢，都快吃晚饭了。 哎，起起来吊一吊。 哎呀，人家还没睡醒呢，让妹妹先吊吧。 好， 张先生您坐会儿，我洗洗脸就来。 好，您先，你先吊。 哎， 二姑娘，吊哪段啊？ 昨儿个新学了四句骂曹的原版， 哦， 您帮他捋一捋。 哎，好好。来吧， 刘凤仙不高兴地摔打着梳子。 唱吧。 Yeah! 尺寸还不够稳，手得晃了一点儿，还有那个老毛病勾不上气，下去多练练。 哎， 好，凤仙，该你了。 哎， 掉哪段啊？ 还是本科班吧。 哦， 刘凤仙心不在焉地唱着，过门已经完了，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还在照镜子摆弄她的头发。 水， 干什么了？有这样吊嗓子吗？来来，唱吧，啊，唱吧。 让妹妹先吊吧。您瞧，我连衣裳还没换呢。张先生， 啊，好吧，把咱们前天说的那个法门寺再理一理。 哎， 啊， 打后头起吗？ 哎，对对， 妹妹，好妹妹，你快到永康去一趟，去问问那个鬼裁缝，我那件新旗袍到底什么时候才得呀？他还要我照顾他生意，不要了。 他不是说明天就得吗？ 我知道，你告诉他姐姐今天要，让他给赶一赶。 你等一天有什么要紧的？我不去。 你不去？姐姐平时帮过你多少忙啊，让你跑这么几步路都不肯了。我看你这孩子给先生宠得快要上天了。 你瞧，我不正掉嗓子呢吗？ 得了，你成角啊还早着的呢，忙在这一时半刻的， 一会儿就上戏了，你要新旗袍干什么呀？你也不忙在这一时半刻的， 真气死我了！你居然敢顶起我来了！ 谁顶你了？本来嘛，今儿你又不出门，要新旗袍干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我不出门？你居然敢给我做起主来了，真是不要脸的东西！ 哼，看谁不要脸！ 哎，好好好了好了，大小姐少说一句吧，啊，哎，二姑娘，咱们今天就打住啊，改天再聊。别为一点小事啊伤了姐妹的和气啊！ 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 那么是我不对了，我得罪了您二小姐了。 哎，好了好了，他是我不对，你看，他我不该来请你们吊嗓子。 张先生，您 那我五点钟啊还有点事。 哦， 哎，说真的呀，姐妹在一块儿啊，别老闹。说从前我们哥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也爱闹。后来我那兄弟啊他死了，你看就剩我一个人了，现在想找个兄弟说话都没有啊。 张先生您说的是啊，可这孩子呀也太不听话，太不懂事了。 哎，你看 你听话你懂事， 别不要脸啊。 哎， 你要脸。 好好了好 了，我走了，我走了就好了啊。大小姐回头园子见吧。 哎， 啊，二姑娘。 张先生您走啊。 哎呦，哎，您留步，您留步。哎， 不送您了张先生。 哎， 回头园子见。 哎， 你这个鬼东西，你居然敢骂起我不要脸来了。我问你，我什么地方不要脸？什么地方不要脸？你说你说呀。哭，人家打还没打着你呢就哭，一会儿给先生听见了又要栽我的不是，对不对？人不大心倒好险啊。 我的心可没你那么险。 我什么地方险？什么地方险？你说你说呀。去看看谁来了。 凤仙 哟，杨大爷，是您来了。 怎么刚起来吗？ 哪儿啊，起来老半天了。 哦，怎么二小姐身体不太舒服吗？ 她呀生气了。 哎呦，这是生谁的气啊？该不是生我的气吧？你看我又忘了给她买朱古力糖了，该打该打。 我不吃你的朱古力糖。 好，明天晚上没有戏，我请姐姐和你去看回力球好不好啊？ 我不要看回力球。 好，后天请你到丽瓦里大侠。 不去。 客人来了怎么不倒茶呀？杨大爷您请坐呀。 啊，坐坐坐坐。 刘云仙倒了一杯茶放在桌子上。 哦，怎么了？让你上永康你不高兴？ 让你倒茶你也不高兴，回头你可高兴吃饭呢？ 我可没吃你的饭，我吃的是先生的饭。 先生的饭就是我的饭。 哟，这我倒不知道。 杨大爷，您看这孩子真把我给气死了。 是啊，二小姐年岁虽小，这脾气倒不小哦。 我的脾气小不小不关你的事儿。 哎，姑娘们脾气大了我可容易老啊，我的二小姐。 算了算了，杨大爷别跟这孩子生气了。您今儿个打哪儿来呀？ 我是从家里来专程拜谒的。 不见得吧。 你不信去问阿土啊。我是离开你这里就回到家里，离开家里就到你这里来啊。 那您今儿个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前天晚上在后台，春申日报的老王不是跟你要玉堂村的戏照吗？回头我带你到光华去照一张好不好啊？ 我这正等着您呢。头面跟行头我早就让阿荣准备好了。咱们就走吗？ 啊，就走就走，我的新车子已经开来了。 刘凤仙又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然后挎上一个新式提包。 回头拍完玉堂春呢，我们两个也来一张吧。哎，就这个打扮吗？ 在永康做了一件新旗袍，要明天才得呢。刚才我让云轩去催一催，他不肯去。为这个我们还吵嘴了呢。 哎呀，那有什么关系啊，等做得了再照马。 就走吗？ 啊，就走就走。 杨大爷，来待一会儿，喝点酒再走，我们家里有好酒。 有好酒？你喜欢喝酒吗？ 您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先生不许喝，说喝酒啊坏嗓子，唱戏的要是坏了嗓子就是坏了命根子，尤其是我们唱青衣的嗓子要是坏了，人家就是想要捧也没法捧了，您说是不是？ 哦，对对对。哎，那是刘老板喜欢喝酒啊，我记得他也不喝的嘛，去年有一次我跪着求他，他也不喝呀。莫非说二小姐倒是个酒仙呢？难怪刚才我脾气那么大了啊。哎，那你们家哪来的好酒啊？ 您猜呀。 一定是人家送给你的啊。 不是，我买来准备送给人家的。 哦， 云仙去上柜子里把那瓶酒拿来，让杨大爷尝尝看是不是好酒。 哎，尝尝尝尝。 我们家哪有酒啊？ 我昨儿个买的。 我不知道，你自个儿拿去吧。 好，现在不跟你闹，这不是酒，杨大爷您看这是不是好酒？ 哎呀呀，这正是我所喜欢喝的那个威士忌呀。哎，你打哪儿买来的？ 那天在舞场我见您呐顶爱喝这种酒了，昨儿个我上先师公司就顺便买了一瓶想要送给您，可我又不知道怎么个称呼，只记得瓶子的装潢跟酒的颜色。没买错吗？ 没有错。哎呀，一点儿也没有错啊。放心啊，你可是真聪明啊。放啊，你不但聪明而且多情啊。 不但多情而且是个大混蛋啊。 我的二小姐呀，你这个嘴可真不含糊啊。好了好了，我敬你一杯，咱们讲和了好不好啊？ 算了算了，杨大爷别跟这个没出息的啰嗦了，他是先生的爱臣，谁也惹不起他的。咱们就走吧。 啊，就走就走。 哟，那行头还在园子呢。 啊，那有什么关子，这没有关系嘛，叫车子弯一弯就行了。 杨大爷， 您 看我这件外衣做的怎么样？ 还是上次做的那件吗？颜色样式真是漂亮极了。 可是先生不大喜欢。 那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我喜欢就行了啊。二小姐再见了啊，再见了。 哟，干什么这么吹胡子瞪眼的呀？多难看呢！ 我不要好看， 你看这多没意思。姐姐平时不是跟你挺好的吗？来，我问你，回头先生回来了，问我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说呀？ 我就说你跟那个大坏蛋一块出去了。 好，你要是真那么说了，我可饶不了你。好妹妹，别淘气了，回头姐姐呀、啊，给你做一件顶好看的衣裳。你可不要说我同杨大爷出去了，你就说我上永康去试旗袍样子去了，好不好？好妹妹，听话呀，回头姐姐带好东西给你吃啊，记住。妹妹，别忘了。 刘云仙叠好了被褥，正在收拾屋子。 凤仙，凤仙，凤仙。 先生。 姐姐呢？ 姐姐出去了。 哦，嗨，陈太太还想找她呢。 哦。 陈老板的孩子今儿个满周岁， 嗯， 待会儿请咱们过去吃晚饭。 哦。 姐姐上街了。 嗯。 啊，给我倒杯茶。 哎。 刘云仙没注意，用杨大爷刚才喝酒用过的杯子给先生倒上了茶水。 怎么有酒味啊？拿着什么？嗯。 刘云仙急忙去藏酒瓶， 拿过来。好啊，瞒着我在家里喝酒。 我不喝酒，我从来不喝酒的。 你姐姐喝酒，怎么不早告诉我？ 姐姐也不喝酒。 那谁喝酒啊？左老板来过？ 没来过。 谁来过？这酒是谁买的？ 姐姐买的。 买给谁的？买给谁的？买给谁的？ 刘云仙不知如何答对，急得哭了起来。 云仙，我辛辛苦苦把你姐姐拉扯大，教她学了玩意儿，领她走上了正路，好不容易她的翅膀硬了，离开了正路，不要我了，不肯跟我说实话了。你可也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你还没成名，还用得着我？怎么，连你都不肯跟我说实话了？ 先生，我 凭你说，我把你们拉扯大，是想拿你们卖钱吗？是想靠你们养活我？都不是，也就是想，在这个世上得一两个有天分的、能爱用玩意儿、爱用自己的徒弟，就这么点点想法，这不算是太过分吧？怎么，临了连你这孩子都骗起我来了？ 先生，我怎么敢骗您呢？讲 什么？ 不愿意让您知道这些事儿。你有心脏病，知道了您心里要难过的。 那你告诉我，这酒是姐姐买给谁的？ 这是她买给那个常来的那个大坏蛋的。 他到底是跟那个姓杨的走了？ 他坐那个姓杨的车一块儿出去的，说是去照相。 他还说些什么？ 他还说不让我告诉您。 你本不该告诉我，你本应该瞒着我。 刘振生， 先生， 拿过酒瓶。刘振生举起酒瓶一饮而尽。 先生，先生，先生。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刘振生拖着久病的身子，仍然一丝不苟地在园子里演唱着《大鱼杀家》。左宝奎老板在后台办好了教师爷，等候上场。这时候，新闻记者刘老板的朋友何景明先生来了。 不是，我有本事不就当不了教师爷了吗？ 何先生，哎，怎么了？ 您怎么老不上我们后台玩来了？这项报感的事儿忙，前些日子又去了趟广州。 您不来，您猜怎么着？ 大伙还真都挺想念您的。刘老板呢，在台上。 他是得罪了谁了？ 我在火车上看到有人在报纸上骂。 他们是在哪个报上骂他？ 这种无聊的小报多得很，我也记不太清楚 是怎么骂他的。 他们说老板的玩意儿不比从前了，还说他不肯卖力。 郭先生，您说他们的蚂蚱对不对？ 刘老板我是了解的，那还用说吗？ 咱们这都是刘老板的好朋友，我说句不是袒护他的话，您要说穆老板脾气不好可以，您说他运气不好更可以，可不能够说人家玩意儿不好，唯独说人家不卖力气，这可真叫冤枉他。我顶佩服我们老板的就在这点上，我顶地摊值不得的也在这点上，就是摊在玩意儿上太认真，无论什么戏摊绝不肯不卖力气怠慢了观众，可人家也不肯的太卖力气了讨好观众。所以您底下您看人的戏一点儿也不火，可实际上用的是全身的力气，哪场戏下来您看里头水衣子没不塌透了。我们老板呢最近身体不大好，医生劝他呢出去休息休息，我也希望他呀带着凤仙儿出去一块儿走动走动。 好啊， 他走不动。 怎么了？ 一身的债，再搭上合同的关系，园子这边也不放啊。我们老板现在就是带病登台，就这么着，只要一上台还是照样的卖力气。您瞧今儿晚上这还唱双收呢。我劝过我们老板，我说您有病，马马虎虎过个场凑合凑合就算了。您知他跟我怎么说吗？他说宝奎啊，咱们吃的可是台上头的饭啊，玩意儿比性命还要紧。您听人家把玩意儿看得比性命还要紧，你骂人什么？骂人不卖力气，这不诚心气的人病成家病。宝奎啊， 啊， 刘老板的心脏病怎么样了？ 不见好。 我听说捧凤仙的人还不少啊。 唱戏嘛，谁不愿意台底下人缘好点儿？我们老板也挺希望他成名的，可这孩子自打一红就跟块臭肉似的，把苍蝇给盯上了。 我这好久也不到后台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报上说凤仙跟一个什么姓杨的。 正说着，刘凤仙跟那个姓杨的来了。 小老板，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这是打哪儿来啊？ 打家里来。 哎呦，也是打咖啡馆来吧？ 别瞎说了啊，先生上了。 刚上。 哟，胡先生。 哎呦，我杨大爷。我可真是老没见着您了。 你这个坏蛋，前个晚上我们不是还见过的吗？ 哎呦，可不是，前儿晚上还见着了。您瞧啊，真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您看您见天晚上来捧我，昨晚您怎么不来？昨晚上我特为您加了一出花子十斤。我一听说您没来，你看怎么着？这戏唱这么不得劲。您昨晚上干什么去了？ 昨儿个晚上我跟他到吴淞去了。 没有的事，我们昨天不是待在家里的吗？ 对， 是待在家里。 难道这是真的吗？ 世界上这事儿在我们唱小丑的眼睛里头看，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我们老板呢常把那不合适的词儿他们给改改，改了以后呢这台底下年轻的观众就挺欢迎，上岁数老先生们呢就不得赞成。也有些坏蛋呢就利用老先生们不赞成反对他，说他破坏老戏不守规矩。 我听说有人还恐吓过老板，有这样的事儿吗？ 怎么没有？有人说我们老板是共产党 啊， 还要拿手枪对付他，老板不含糊，没低头。 好，你告诉刘老板，不要怕，支持他的人 也多着呢。 我们老板呢、啊，常会接到年轻的人给他写的信，嗯，还给我看过两封。 我爹呢，你也该扮装了。 阿荣啊，打水， 预备好了。 杨大爷拿着一张晚报给凤仙看。 你看，您的照片已经登出来了，再看看下边那个特写吧。我看你呀、啊，红的快发紫了。 这还不等于你好吗？ 哎，这是你的运气好啊，碰上了我。哎， 那可真是。哎，亏这凤仙运气好，碰上杨大爷了。要不然这会儿还不定挨哪儿当使唤丫头，还看谁揍 我。左老板，这是什么话呀？这天和爷可得罚你呐。 哎，该罚， 该罚， 该罚， 该罚。干什么？哎，两毛钱粮食，两毛钱长生果。 是的。 萧玉兰扶着刘老板从前台下。 哎，老爷子，你快抓空歇会儿吧。刚才跑圆场的时候，我真怕您摔倒了。 谢谢你在台上多关着我呀。 您客气什么呀？做女孩的不应该照顾爸爸吗？ 怎么，你不讨厌我这个爸爸？ 您这是哪儿的话呀？能跟您配戏，我真是太荣幸了。 不敢不敢。 您快抓空歇会儿吧。回头还有一出重头戏呢。 是是。 老爷子，你有病，往后别再唱双出了。 是是，你也歇会儿去吧。 哎，我去换鞋。 阿婆。 哎呀，振生，振生， 哎，老板， 何先生看出来了。 嗯，哎，老板， 何先生， 回了， 久违了，好久没见了。我倒是你把我也给忘喽。 哪有的事儿？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最近怎么样啊？ 好，还好啊。 听说身体不太好啊？ 没什么，谢谢你老这么惦记着我呀。 你呀，得保重保重。 是。 我陪你到青岛去休息休息好不好啊？ 何先生，您知道干了我们这一行没个休息的时候啊，他好像是命里头注定了，非唱到死的那天不止啊。 你别把人生总往悲观的方面想啊，总有这么一天这个世界要变，到那个时候该唱就痛痛快快的唱，该休息就痛痛快快的休息。 真能有这么一天？ 会有这么一天的。 宝奎，哎，听见没有？哎， 真有这么一天呐、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对呀，啊！ 刘凤仙没有心思去注意师傅的病体，一个劲儿的和杨大爷谈吃论穿。 红的呢，还要浅绿的呀？ 你说的是料子？ 是啊，你上次来信不是说要到烟台去吗？ 一时还走不动。 我看还是那个浅粉的吧。可是我又喜欢那个小兰花的。 那有什么关系啊？明天我叫太峰送几批花绸来，你随便捡就是了啊。 我杨天好了，谢了吧。 刘振生气急，左宝奎急中生智，调虎离山。 王先生，我气急就来啊。 师傅， 我来了。 左宝奎说完上戏去了。 振生啊，我好久没看你的戏了。 是是， 今儿碰上你的双出好戏，我到前面去看看去。 好好好好，阿福，哎，领何先生到前面看戏，哎，观众按摩一下。 好， 哎，阿福带着何先生到前台去了。凤仙这会儿才慢慢的走进刘老板。 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 出卖自己的东西， 我怎么出卖我自己了？ 你自己个儿好好的想一想吧。 杨大爷又急匆匆赶回来。 这个左宝奎这个坏蛋，哪有什么谢老板来找我呀？啊，真是的，回头饶不了他呀！ 冯鑫，冯鑫，怎么了？哎，怎么哭了？哎，谁欺负你了吗？你倒说呀！ 没有谁欺负我，是我自己心里头难过。 不，刚才还好好的嘛，为什么？难道谁还敢欺负你吗？那个杂种敢欺负你？ 什么东西？ 你骂谁呀？ 我骂你！ 你认得我是谁吗？ 我认得你，你是个坏蛋，你是孬种，你是我们林元海的死对头。 你敢骂我？ 骂你，我还要揍你！ 你敢！ 杨大爷抡起手杖要打，刘老板一把夺过手杖，把杨大爷打倒在地。左宝奎闻声赶过来， 妈的，我枪！ 我杨大爷，干嘛咱们动手动脚的？ 老板呢？上，咱们台上的人不跟他争台底下的事。 是啊。 老板，好玩意儿是压不下去的。 好。 刘振声定了定神。勉强支撑着上来。 好，好玩意儿是压不下去的。 杨大爷，杨大爷， 你不要管，你不要管，你不要管嘛！ 杨大爷甩开凤仙到前台去，这个家伙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都很担心的听着刘振声在前台演唱。刘振声病倒，大伙一起拥上去把他搀扶到后台。 刘老板，刘老板， 先生， 老板， 先生， 老板，等吃完了， 先生， 你的挣扎呀， 老板，何先生看您来了。 刘振声微微的睁开眼睛， 先生， 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凤仙，不禁凄楚地流下眼泪。 刘老板，你好。 杨大爷的这一手好狠毒啊！ 你认得我了吧， 先生？先生， 我认得你。 先生， 我饶不了你。 先生。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先生，先生，少爷， 大伙们， 一辈子把艺术比作生命的刘振声，在悲愤焦急中死去。 先生，先生，先生， 冯鑫，冯鑫，冯鑫，该走了，外边汽车等着呢。 你这个坏蛋！ 萧玉兰给杨大爷狠狠一个耳光，这个流氓狼狈逃走。 老板，老板，难道咱们活到台上的人就必得死到台上吗？ 振声，难道你这一代名优就这么个下场吗？ 老板，您明目吧，跟这帮坏蛋咱们玩不了。 先生，先生，